一哥，剛才你想唱咩歌啊？個咩夢工場 點唱？夢工場， 一分鐘好緊。 咦，你講呢首啊？我以為你講係夢工場。 回憶翻嘅 成龍， 都得， 你 咪標新緊啊！你 我啲歌好多好多人名唔唱得而家， 系啊， 系咩？一个已经唔唱得噶，唔会啦。 哦，咪梦工 场 嗰 首 嘢 啊，系啊， 喂，不过咁冇呢啲，我唔识呢啲歌 啊。梦工场 嗱，其实咧，阿一哥喺开始节目之前咧， 有冇听众明我哋唱紧咩歌咧？喂，我哋解释下先。阿一哥唱嗰首咧就系王菲嘅《梦中人》，我哋唱嗰首咧就系某一对组合啊， 系啊 嘅。排名不新， 先后 左 右 冇大 问， 冇大冇细超， 系啦， 系啦，冇错啦。咁啊，原来头三粒字都一样嘅， 冇错、 啊，留意大好嘢啊。 唔系，其实我觉得一哥好嘢，一哥咧每次喺节目开始之前咧，都俾到好多唔同嘅话题，我哋可以延续落去嘅。除咗梦工场之外咧，头先啊队长，你有冇留心听交通消息啊？ 有位新嘅同事啊嘛，沙乐啊嘛，系啊。 阿、啊、一哥就好留心咁啊，咦有新同事咯， 新嘅女同事啊， 系啦，咁我就问啊，你咁留意嘅？佢话系啊，因为新同事啊嘛， 佢特别照顾新同事噶、 啊，因为挂住阿 N 交通部，交通部同事小心啲啊，系啦，好啦，咁啊，开始今晚嘅手下留情，大家好，我系刘伟恒啊， 喂梁礼勤、啊， 大家好，我系阿一啊， 系啦，红晒嘅你块面， 系咯， 你知唔知阿嫂听住啊？ 系咯，喂，你都咩啦？就你又系咪啊？ 梦、哎哎、工厂啊， 梦工厂。 好啦，咁又系我今日系咪？ 系 话说啦， 话说小弟啊，系啊，阿老细有咩 啊？有咩题目啊？ 有咩题目嘅？ 话说啦，小弟咧，咁啊啱啱喺个周末咧，就上咗一个别开生面同埋别出心裁嘅主食兴趣班。咁啊，嗱呢件事咧就系咁噶。咁啊，话说 小弟， 或者小弟咧就有个女， 两次就唔得啦，渣咗下次唔好啦。 小女咧，佢参加咗一个学校嘅亲子主食嘅兴趣课程。咁其实嗰日应该点样讲咧？就系一次过嘅 workshop 嚟嘅。 系， 咁就有一名嘅导师就带住咧，就大约廿零个嘅家庭啦。咁咧就围喺一个学校嗰啲家政房嗰度咧，就煮一餐大茶饭、 啊。小学都已经有家政房 啦，冇错啦。咁因为嗰个领军人物咧，就系、是、大家都好熟悉啦，亦都系我哋嘅前辈， 即系手下留情之友啊。 手下留情之友就系、是、苏斯王啦。 系 咁啊，苏斯王咧就唔知点样啦，就令到嗰间学校咧就有个家政房，唔系应该咁讲，嗰间学好多学校都有家政房嘅，但系嗰间学校嘅家政房咧就个架撑系特别齐全嘅。好啦，咁总之 系咪劲过你屋企个厨房？ 肯定劲好多啦，系、哦、啦。佢好大嘅，即係嗰個房嘅 size 就好似我哋學校嗰啲 cam 嗰啲 lab 咁樣啦。咁、但係咧，佢就擺嗰啲台，譬如中間又有水喉啊，後邊又 即係 cam 嗰啲 lab 咁啦。 又有爐，後邊又有爐頭啊。 因為 cam 嗰啲 lab 真係有水喉， 有水喉又有爐頭啊，係啦。咁啊 ，anyway 咧，咁嗰日大概有五十零人啦。咁啊，其實咧，阿蘇真係好嘢，我真係好佩服啦。佢得佢一個人喺度領導成件事，即係中間咧就冇乜 helper 嘅，而且咧在座嗰啲嘅即係家長同埋小朋友咧，十居其八九咧，即係好似我之流咁樣咧，係對煮嘢食系零概念嘅， 知唔知点解啊？因为阿苏嗰啲 helper 其实系会俾佢闹嘅，所以就唔摆 helper 喺度，费事嘥时间，挂住闹佢就教唔到煮餸。 但系我想问即系你啱啱话参与嘅同学同家长都系一啲可能比较少煮嘢食噶啦， 咁啱得咁巧啦。应该咁讲，我哋呢个年代嘅人咧，其实 都唔识煮嘅，少煮 少煮，即系完全嘅靠，即系谈不上可以去到阿苏个级数添啦。 系系，咁但系咩驱使你去参与呢个嘅即系课程咧？ 哦，因为 系爱定责任咧、 因为苏斯王系啦，咁啊，首先我 就偶像啊，因为 系啦，咁啊嗰日嗰个 mission 系要做啲咩咧？就系咧。譬如我哋头先讲有五十人到啦，咁咧就喺大约三个钟头之内咧，由阿苏嘅领导之下咧，就要煮七个餸， 系 分组煮七个餸，然后咧最后系要够五十个人食嘅。嗱，其实呢、这个我觉得阿苏就 唔系即系 total 加埋够五十个人食， 即系每一譬如我举有七个餸啦，个七个餸都要有五十人嘅份量。 吓， 系等先，系每个人每一组煮七个餸， 唔系系五十人煮七个餸、 哦， 每个人分咗七组，啱、啦。五十人啦，分咗七组，每一组大约有七至八个人， 系， 然后咧每人嗰一组嘅人咧就去整一齐整一个餸。 哦，即系一组整七个餸、 啊，即系你讲一组可能要整五十人份量嘅番茄炒蛋， 七组整七个餸。五十人嘅份量都唔系易做 的，所以话咧，即系讲嘢咧，就令到人误解啦。 都系私分讲得好啲，我相信。 好啦，嗱咁啊，好啦，其实中间个过程，中间个过程咧，我哋就唔讨论啦。咁其实咧，因为点想讲乜嘢咧，就系、是、其实小弟啊，都活咗几廿年咧，除咗整，如果有听手游情都知啦。除了整公仔面同埋好似唔知同阿何亨同居嘅时候煲过一两次汤之外咧，基本上咧我系冇饮食一啲煮食嘅技能嘅、嗯，即系洗米都 OK 嘅，即系镬铲我怀疑人生揸过可能唔够五次啊。咁跟住咧，嗱，首先咧，阿苏咧就委派我做一件事，我系一路都唔知道发生咩事噶。嗱，总之咧，当日咧其中我哋要整嘅一味餸咧就叫白汁鸡皇饭。 哦、 oh,，OK， 嗱，八要五十人嘅份量啦， 即系咪上教炸鸡嗰、那个？ 冇错啦， 哦，即系你嗰组要煮白汁鸡， 我要白汁鸡皇饭。咁啊，佢有几个步骤啦，分别嗱 recipe 我真系唔记得啦，你唔好问我。咁总之咧，就有啲人要拿一刀咧，就要将嗰啲鸡髀肉咧，就将佢就切成 去骨， 去骨啊，佢已经去咗骨噶啦。咁、oh. 但系佢要去啲咩咧？因为阿苏要求好高噶嘛， 皮啊皮啊， 就要将唔系皮都去咗噶啦，佢将咧嗰啲鸡髀肉中间嗰啲筋啊筋膜啊。Oh.就攞把刀慢慢挑出嚟啊！ 系 咁呢个过程咧，就已经动用咗四位妈咪去处理噶啦。咁啊，呢个我呢？ 喂，咁如果唔挑出嚟咧，阿苏知唔知噶？ 佢吓， 佢会唔会知噶？我炒咗 佢 嚟埋睇 噶， 因为你应该要将佢切成鸡粒噶嘛。 冇错啦，最后跟住就要再切到佢方方咁样嘅鸡粒啦，咁样样啦。咁另外有人就帮手去切嗰啲蘑菇片啦。 嗯， 咁我做咩咧？我头咧完全唔知发生咩事。 有 啦，阿苏咧就买咗两大袋嗰啲红色同埋绿色嗰啲青椒。 哦， 好大个嘅，即系咁手掌咁大个嘅。咁跟住咧，佢咧就喺个gas炉嘅上面就摆咗个网喺度，然后咧佢就你乜都唔识整嘅，你摆上去烧啦，烧摆喺个网度，烧到佢黑晒为止。 嗱， 呢句说话系好可圈可点噶。咩叫做黑晒为止？咁你知道我唔敢问噶嘛。咁咪摆喺度烧咯。咁啊，烧到咁上咁，哇！真系好似烧 窿 烧咗个 面咁样。 咁中间仲有啲绿色或者红色透出嚟啦。咁我就冷静咁样就叫阿苏，阿苏过嚟睇下，喂，搞掂啦，应该话，未有耐啊。我系话你听唔到我讲嘢嘅咩？系要黑晒，即系要再烧过啦。 系啊， 好啦，我又如是者又将嗰啲红色同埋绿色椒继续喺度烧，烧到黑晒。其实我唔知道做乜，佢应该要将一个绿色同个青，你要攞嚟点解要咁做？ 因为要去咗个皮啊嘛。 系啊， 好嘢，咦你又知嘅？ 料里面系啊，食过噶嘛？ 唔食过都睇过煮食节目啦。 咁、你平时咁你点烧啊？佢哋？ 咪就有啲喺啲火嗰度、 啊， 真係 gas 爐喺度燒，唔係 炭嘅。 哎，我以為呢個係一個新發明嚟嘅。 唔係，我見好多 嗰啲，因為你裡面會軟咗噶嘛，如果你燒咗之後，軟咗又另外一種 食法。同埋 juicy 啲嘅， 係啊，因為我睇嗰啲係嗰啲抖音片啊，或者剩咧，或者一啲主食節目，佢哋都會可能攞過你平時燒烤嗰啲鉗，然後就 鉗 住佢，然後就喺 gas 爐上面燒， 係啊， 然後就浸落個水嗰度，然後剝咗啲皮佢咯。 哎，冇錯，第二個步驟就係呢樣嘢啦。哦，咦你我又完全唔知做 乜，我未做过呢件事， 我知道成身都系嗰啲，即系好似咧，好似透炉咁样样啊，成身都系嗰啲灰啊，你知嗰啲皮咧开始烧到焦咗，佢系周围飞啊甩啊咁样样啦，跟住又要慢慢，我净系烧到嗰廿零碌青椒变晒黑色，都烧咗一粒钟。然后再哇成粒钟啊，就 廿零粒啊，哦， 好大粒噶，手掌拳头仲大过个拳头。 哦， 好啦，咁然之后你仲要再将佢啲皮捽翻出嚟啊嘛，咁嗰度又搞咗我大半粒钟，我净系搞呢个步骤，已经搞咗个几钟啦。咁而 which 系合理嘅，听讲佢哋话系要搞咁耐嘅，因为个量好大啊嘛。咁啊，咁呢个就我人生第一次经历咧，我因为我唔知咩嚟噶嘛，你哋有做过嘅？ 我冇做过，睇过咯。 睇過咗我都係，因為呢、這個嗱，我而家上網睇咧，就係話可以令到佢將嗰啲苦澀味變甜嘅方法咯。 哦，同埋咧嗱，又真心講，咁後來咧，即係當呢啲椒咧，我哋再切啦，咁阿蘇亦都教我哋點切啦。咁啊，跟住咧就再擺落去炒嘅，連埋啲白汁一齊炒。咁啊，一間再講我點樣揸鑊鏟啦嚇嘅時候咧，咁啊真係最後出嚟咧，嗰啲青椒咧係。比平时好食好多。第一就因为佢冇咗浸皮咧，佢 juicy 啲。第二咧就系真系，我唔知系因为烧过啊，定系因为我功力上乘啊，定系因为阿苏嗰啲汁捞得好啦，各样啦吓，就真系好好味，嗰块椒系特别好味噶。好啦，咁啊呢个就系我第一个吓，即系从来几十年以嚟未做过嘅步骤啦。咁第二个步骤咧就系头先讲啦，当嗰啲鸡啦、白汁啊嗰啲嘢准备好晒，咁啊要放落个镬度炒噶。咁啊当时咧咁啊。你知阿苏啦，你知佢嘅气场好劲噶嘛？第一就系边个同我一齐出嚟炒？ 鸭雀无声， 梗系啦，梗系啦，未死过咩？ 有一个大家都睇过佢做节目噶嘛？ 未死过咩？ 系有一个 地球上得阿 Moon 顶得住 或者泰山系啦。咁啊， 泰山都俾佢闹。 咁梗系俾佢闹啦，梗系俾佢闹啦。咁跟住咧就一个似熟卖熟嘅叫刘仁嘅嚟咗，哎，好，等我嚟啦，系识你几廿年都未同你拍档过，咁我就攞只镬铲咧就出去剁，嗰个镬好大只。 嗯， 首先我哋要将五十人嘅三分一嘅份量，即系大约十六个人嘅份量嘅嘅嗰盘嘅白汁，加埋鸡球同埋青椒同埋洋葱，就喺度兜咯。 你啊，你负责兜， 我帮佢兜，佢要我兜，同埋咧咁啊，苏就喺上面揾啲胡椒粉啊，各样啦。哇，我兜咗大约四五十下。已经发现只手冇力了， 咁佢有冇铲你啊？ 哦，佢冇，系 哦，过程咧冇铲你 咁样嗰啲啦，系，都系冇鬼用。 即系兜嗰个兜酱同埋即嗰个芡汁， 系啊，同埋啲鸡 饭就唔喺入边嘅， 饭系另外煲嘅， 系， 因为再淋上去噶嘛。 面啊， 喂，净系呢个过程啊，我都已经觉得哇，真系阿妈真系好嘢。嗱，首先佢哋要一只手扶住个镬，另一只手咧就系咁喺度兜又兜又兜。嗱，其实我亦都唔知道兜到几时啦。 系， 其实我亦都因为听阿苏指示嘅。但呢个过程啊，已经系啊刘伟恒啊人生活咗几十年以嚟入厨嘅最深入嘅一次嚟噶啦。 所以呢个厨师佢哋个臂力系好劲噶嘛。因为我细细个睇过一套嘅作品咧，佢都话厨师揸刀系有应有嘅压力咯。就系、是、食神咯， 系啊， 系佢哋个厨房， 你连揸刀都冇力， 系啦， 佢个厨房系， 我就系中国厨艺嘅，第唔知十几届嘅毕业生， 入边有少林寺十八铜人啊嘛， 所以我好细个就知，即系煮嘢食嗰个压力或者嗰个麒麟臂佢哋好劲啊，佢哋， 同埋因为有啲仲要抛锅， 所以佢哋有个说法，点解啲大厨通常系男士咧？ 系 就系因为男士个力气比较大啊， 真系大镬啊， 系啊，你如果要去一啲可能要做到抛锅啊，或就可能即系一啲比较用体力 炒嘢啊， 炒嘢系男士个即个手臂够力，女士可能未必做到咯。 诶、欸，所以咧，我觉得我舅母好劲，因为舅母以前开过大排档，佢负责做主嗰、那个。阿、舅母煮嘢食好好食嘅，所以咧，我见过抛锅咧，我都觉得叹为观止嘅，好劲抽啊真系。 咁我就即系叫做人生即系初体验啦，对于煮食。咁我今日就其实想讲咩就系、是，我想问下在座两位，你对于系进入厨房啊，或者搞头先嗰啲炒下嘢啊？切下嘢啊，烧下嘢嘅，有冇一啲深刻嘅经历咁样样咧？ 冇啊， 炒啊，我间唔中都会煮嘢食俾阿仔嘅。 你煮咩咧？煮俾阿仔？ 因为而家即系平时就系阿嫲嫲负责嘅，咁嫲嫲就好好心机嘅，即系例如可能佢前一晚会准备定嗰啲嗰啲唔知咩菇啊，即系佢哋话哦好补嘅，又对免疫力好啊，要浸定一晚， 哦、 然后咧就切粒，然后就摆落个饭嗰度煲到霉晒，然后再有个鸡髀，然后去送饭咁样嘅，即系好有心机嘅。咁但系如果当嫲嫲放假嘅时候咧， 叫你就求其啦， 我就嗱又唔好话求其，因为我都知道真系要食得落口，或者即系要有味道咧，因为小朋友其实而家岁半啦，即系我个仔，佢开始都会追求味道啊，即系有啲淡茂茂嘅嘢咧，或者嗰啲咬口唔够咧。佢真係會唔食嘅，即係佢會掠出嚟嘅，即係有揀飲擇食嘅。 你會唔會塞翻佢入去啊？ 有試過嘅，但係你冇得逼嘅，即係我又成日覺得你等於大人有啲嘢你唔中意食，你真係會唔食噶嘛？咁你冇味佢就唔食噶啦。咁、所以咧，我就可能上次自己就試下煲昆布湯。 係。 咁但係點樣煲咧？其實我真係唔識噶嘛。咁我咪即刻上網去睇，哦，原來你要買昆布啦。咁然後我就去咗超級市場買，哦，拎咗個昆布啦。跟住行咗兩步嘅時候，我就諗啊。系咪真系呢种嘅昆布呢、然后再睇嘅时候咧，原来有啲昆布系俾你抌落个饭嗰度一齐煲嘅、有啲系煲汤嘅昆布，有啲系俾你隔篱整即系沙律嘅昆布，咁你就要买翻啱用嘅昆布， 即刻吞口水。 系啦，然后你又要攞个昆布翻去，你究竟要点样去煲到佢个汤有味？哦，原来你要提早浸咗佢半个钟，滚佢 keep 住有佢滚咗半个钟嘅时候，啲昆布先会有味。然后你再攞啲鸡肉落去，咁好啦，鸡肉嘅时候，因为啱啱我有处理过啲鸡髀咁样俾阿仔食，因为佢都要切粒噶嘛，咁、我就知道你系要去咗啲筋膜或者去咗个皮，你先可以将嗰啲鸡髀肉切粒。如果唔系嘅话咧，就会你会黐咗嗰度，你系做唔到嗰啲鸡粒嘅效果嘅。 咁你 enjoy 煮嘢食呢个过程？ 其实我系享受煮嘢食，但我知道自己冇天分嘅。 系， 因为我有啲朋友佢系有天分到佢真系可以食一次，佢已经知道系有啲咩材料喺入边噶啦。例如佢系嗰次同我哋去九龙城食泰菜啦， 咁我哋话哇，那个咖喱好正咁、啊、样， 佢即刻就嗱，好简单嘅啫，就咁、是。 系啦，咁跟住佢就食咗两啖，佢大概知道有啲咩材料，咁系啦，佢好拍戏咁样嘅。咁然后当然佢又未去到即系嗰种叫做100% 准确嘅，佢最尾都要上网确认一次，哦系呢啲食材，佢真系可以去翻九龙城街市或者我哋上次访问。嗰啲嗰位泰國女士嗰啲鋪頭買翻嗰啲食材，翻屋企煲翻一模一樣嘅青咖喱出嚟， 咁勁 係啦。咁然後 個味係點先？因為你知道有呢啲嘢，但你唔知道份量 嘅。係啦，咁所以佢嗱，因為呢個咧就係阿蘇，我記得阿蘇有教過，佢話份量呢樣嘢咧，即係中國人煮嘢食係嗰種。你 feel 出嚟嘅， 佢都系咁讲嘅， 你冇得好似我哋 嗰啲阿苏讲过嘛，所以咁 因为如果你睇嗰啲西厨咧，佢哋系会哦 有 一 汤 匙500 gram 或者 10ml 噶嘛，所以 少佢，你要自己去摸去不断试。 系啊，佢嗰日审啲胡椒粉咧，上嗰啲鸡皇饭嗰个即系白汁嗰度咧，佢都系审，即系佢唔会话一嘢两嘢三嘢啊，加啲胡椒粉啦咁样。揈完就走㗎啦，係 啊，所以其實係喺你煮嘅過程當中，你要不斷試食嘅時候，你又要再添，然後去到你某個程度，即係例如好似我媽咁，佢而家呢個階段，佢已經知道每一次要落幾多 啊， 然後除非佢話挑戰一啲新菜式，佢就知道哦，今次係出事，咁佢就要不斷再自己去磨練出嚟咯， 係 咁。但系我又記得，因為我最早煮嘢食啊，真係最早煮嘢食，我記得我最早係試 blueberry cheesecake 嘅。 但系我嗱，你讲埋先，你讲埋先。 但系甜品又唔同喎。 啊，冇错啦，甜品系一定 要 有 跟足份量， 如果唔系出到嚟系唔得嘅，会失败嘅。 系啦，因为即系例如可能你个食谱写100 gram 嘅cream cheese， 你就一定要用100 gram 多咗少咗都唔得。 系啦，我50 gram 嘅糖一定系。我试过有一次就系买咗，可能佢话哦要200 gram 嘅蓝莓酱咁样啦。咁你超级市场揾嘅得250。咁你多咗嗰50，你又覺得無謂嘥啊，咁咪倒埋落去啦。哇，出嚟嗰個效果咧，係同你跟足嘅食譜咧係完全唔同嘅。所以甜品咧係要跟足。呢句説話邊個講咧？好似又係阿蘇講。 我就唔係聽阿蘇講嘅。不過咧，我記得咧嗰陣試過做過一啲活動咧，都係煮嘢食咁樣嗰啲活動咧。嗰啲廚師即係嗰啲高人咧，煮嗰啲人咧都我有問過一個問題。其實你覺得煮西餐即係甜品咧，應該話。煮甜品难定系煮中菜难咧？因为我自己咁样目测咧，我觉得中菜系一件好博大精深嘅事嚟嘅。咁但系咧， 同中医一样啊。 系啦，但系嗰个高人咧，佢话其实佢觉得甜品系地球上最难整嘅嘢，因为你所有嘢都要跟得足咧，先至可以去到嗰个极致啊。但系咧，譬如中菜就系永远都少许，而嗰少许咧。相對地，你嗰個少許係少少許定係少許咧？對整體嘅嗰個味道咧，唔會有一個好嚴重嘅影響咯。 同埋，如果你話去到中菜煮嘢食咧，我即當然睇好多，我自己理論就知好多啦。即例如燒茄子，我知道個原因啦。咁、但係好多時實踐唔得啦。咁但係個理論就係你要知道嗰啲嘢係有咩用啊。即係例如點解要飛水？哦，飛水嘅原理或者飛水嘅用途咩？哦，薑係啦，或者落啲肇慶酒，肇慶酒係有啲咩用途？如果當你知道每一樣嘢嘅用途嘅時候咧，例如我今次唔係整焗豬扒啊，唔係焗豬扒都係西式嘢，即係我例如整咕嚕雞球，同我整咕嚕蝦球，咁我就知道個蝦同埋個雞個分別。但其實最尾嘅醬汁究竟落幾多醋、幾多糖、幾多鹽？因為你知道糖同鹽嗰個提鮮嗰個用途，咁你就可以知道其實係。你知道个用途，你一个小窍你开咗之后，你就所有嘢会识噶咯。 哦，系啊，佢嗰日讲譬如话即系姜汁炒芥兰啦，咁佢系唔系连埋啲姜一齐炒嘅，系先搞咗啲姜先，炒到落即系啲姜抌落啲油度，唔知起咗 爆香佢， 爆咗一镬先，整到啲姜味出咗嚟，先至抌芥兰落去炒。呢、這个就阿苏嗰个处理嘅方法咯。啊！我哋好似讲到自己识咁啊，而家我只系烧咗几日青椒， 你好犀利啦，已经 我都未烧过 50人份啦，而家 脚软，从楼下扔翻去住16楼，确系和味，遇着头都黑又冇电梯，翻到屋企都六鬼气，厨房内。我帮手煮餸，我冻笃气，无谓咧嘥鬼气。埋去拎着收音机，听每当晚饭时就开怀欢对，男女旧趣已 实无愁虑，豉油排骨清蒸老鼠斑干煎虾碌鸡葱碎，男同女你我两相催泪，系要拗颈顶下又一句，成日都争口气，难怪 杨真要 苏丝王， 每当晚饭时就黐。 喂，老实讲，嗰日嗰个白汁鸡皇饭真系好好食，真心好食。 但系头先我听到我右边耳仔咧，苏丝王嗰嘢咧，我突然间震咗一震，震一震， 争啲俾人闹啊！系好啦，咁啊，转头翻嚟咧，有啊 Chris Barbina 爆俾达老师嘅第五回嘅访问啦，翻嚟再倾啊。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晚上八点半，由郑浩景报道新闻。行政长官李家超话，运输及物流局正系进行有关网约车嘅政策研究，七月会向立法会交代，奉劝唔好自行放蛇，强调涉及法律问题有误堕法网嘅风险。香港的士小巴商总会理事长周国强话，商会不支持业界自行放蛇，但强调他们针对不是网约形式，而是白牌车。如果发生意外，不单止影响司机，乘客和其他道路使用者亦都可能得不到赔偿。周国强又话，支持的士业界改善服务质素，但是希望在当局七月公布研究结果之前，警方针对白牌车加强执法。立法会交通事务委员会主席陈恒斌说，任何一方自行放蛇对事件都无帮助。他建议当局考虑向网约系统或者平台发牌，在本港提供预约服务，需要取得牌照，而相关平台要向有合法营运许可证的车辆派送订单，才符合发牌要求。在內地社交平台流傳，有內地學生以假學歷報讀港大經濟及工商管理學院碩士課程，學院要求碩士生呈交本科成績單和證書作核查。港大經管學院回覆查詢的時候說，早前發現有極少數入學申請個案涉及在申請過程之中提交虛假文件，但是不方便透露具體數字。又指發現坊間某些中介機構聲稱能夠提供補錄取服務，為申請人捏造入學申請相關文件的情況，已經展開全面調查。學院表示，若果發現證據確鑿，將會根據大學和法律規定，採取一切適當的紀律處分和法律行動，包括但是不限於剝奪錄取資格、取消學籍註冊等。如果發現中介機構涉及其中，將會與相關執法機構合作追究責任。阿根廷總統米萊拒絕為批評西班牙首相桑切斯妻子的言論道歉之後，西班牙外相阿爾瓦雷斯宣布永久撤回駐阿根廷大使克蘇斯。西班牙政府日前已經宣布召回駐阿根廷大使，抗議米萊訪問西班牙期間在一場集會上形容桑切斯的妻子腐敗。阿爾瓦雷斯其後要求米萊公開道歉，但是被拒絕。米萊訪問西班牙期間未有與桑切斯或者西班牙國王費利佩六世會晤。天气方面，预测本港多云间中有骤雨同几阵雷暴，听日部分地区雨势较大，气温介乎25至28度，吹和缓东至东南风。展望随后两三日仍然有骤雨，星期四稍后至星期五骤雨较多。依家气温26度，相对湿度95%。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FM 九二六。 香港电台第一台， 以市民心为心， 以天下事为事。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红灯唔好行啊， 红线唔好过啊， 红旗唔好游啊。 是啊，当泳滩悬挂红旗是表示海浪大、天气坏、有红潮或者水质差等，这些情况都不要落水啊。 要等红旗除下，挂有红黄旗至适宜游水。还有，无论在泳滩或泳池，家长都要照顾好小朋友，确保安全。 旗号认清，安心畅泳。 中文歌曲龙虎榜伴奏精选， 他就是传说中的紧急联络人。 或者今日还未成熟到大风通电前度仍问好，若果出事连夜联系我，随时讲到不理愿意躲进谁怀抱，都肯应你召唤你说一句就好。 Just let me know。 Joey 今次新歌的概念是源自 Wyman，对方咧成日心入面都觉得佢之前写嘅紧急联络人应该要有女版，而收到 Gareth 呢首 demo 就将 Joey 变身做呢一位九秒九出现嘅紧急联络人。作曲编曲汤灵山 Teddy Fan， 填词黄伟文，监制舒文，汤灵山 Teddy Fan。 再生一日还是连住你肉身都下联系还未到， 上榜两个星期上升五级，中文歌曲龙虎榜的第十一位容祖儿九秒九。 香港电台中文歌曲龙虎榜黄天仪。 他创作过的金曲陪住我们成长，他编过的作品陪我们走过春夏秋冬， 愁和哀风雨霜不会天天都探访，用幻想与梦想编织那远大理想。 他监制的歌曲陪我们经历人生的甜酸苦辣， 尽处尽毁坏，或者花会再开，只有你 手下留情，陪你陪你陪陪你，找来音乐大师鲍比达陪住你。 尽处尽毁坏，或者花会再开，只有你愿意，只有你愿意让梦化成你心海。 说回老师刚才讲，一路讲了几次，就是九三年咧，你就离开，毅然离开香港乐坛啦。嗱，咁好玩，又有得做 band leader， 又有得做演唱会， 做完之后又可以去饮 wine 添。 系啊，仲有咁多歌手，全部都系香港天王巨星。 系咯。 点解你要选择离开？即究竟喺你嘅音乐仕途上出咗咩事呢？ 因为个音乐唔够好咯， 仲唔够好啊？ 唔够啊！我要求 你系嫌自己唔够好啊？ 我觉得自己第一，我自己唔够好；第二，我做嗰啲嘢咧。冇乜 大变化系嘛？ 冇乜 substance， 因为我系想做歌舞剧噶嘛，我又想做芭蕾舞噶嘛，即系我系想做大嘅，因为我细嗰阵时咧，我系决定咗想做，因为我时时听 Lloyd Webber， 哦， 我又时时听 Phantom 啊， 我又时时听John Williams， 嗯， 我嗰啲偶像就系呢啲啦，我又时时听 Quincy Jones， 系， 所以呢个三个身份咧。我就係揾咗佢哋做嗰啲嘢，就係揾咗歌舞劇就 Lloyd Webber 啦。我而家做咗成九個歌舞劇電影啦，我做過啦，跟住有啲芭蕾舞啦 ，something like that。So anyway， 所以喺我喺台灣咧，就台灣比較開放啲嘅，就 個 market 會大啲，可以容納到多啲唔同。 佢同埋佢哋敢做好多唔同嘅嘢咯，好似佢哋每一個 musical 可能咧就成個 musical 係 Latin 嘅，連我作嗰啲歌咧冚唪唥都唔同個 Latin 嗰啲味道嘅。跟住咧又有時咧就好似 Charlie Chaplin 啦，咁嗰啲咧就比較 jazz 啲啦，就好似美國1930s 啦 1920s 啦嗰啲咁個 style 咯。所以你要有呢啲。弹性咯， 系 你要知道，同埋我想讲咧，因为 嗰個味道好緊要嘅、 嗯啊， 然後嗰個風格、嗰個 spirit， 因為每一首歌個 spirit 每有佢自己個 spirit 嘅，同埋有個 DNA 嘅。 哦 ，yeah， that is very very important。你喐唔到嘅，你係如果係作嗰樣嘢咧，嗰、那個風格係一定要咁樣嘅。 哦， 我有一個經驗咧，就我自己有一個 alternative 一個女仔，咁我唔知佢係 alternative 嘅，我作咗一個比較簡單好 safe 嘅一個民歌俾佢。点知咧？咁我编住咧，咁佢唱，不过佢个 style 咧，人哋佢好似王菲嗰啲咁嘅款噶。咁、我第一次觉得，哇！我编得咁差嘅，即系个三唔啱啊。原来 mean this way， 所以我即刻写一模一样个旋律。我直情轉咗成個風格，所以變咗係 alternative。因為咧，佢個唱法，佢係時時聽 Tori Amos 啊， you know, 即係已經佢下 Anya， 佢係聽緊歐洲噶啦。所以我係做咗一個碟，我根本係我係未做過嘅。So she really inspired me。個彈法咧都係唔同咯。所以 this is what you call variety， 風格。And different spirit. You cannot play like pop music, 绝对不行。 不问你为何流眼泪，不在乎你心里还有谁，且让我给你安慰，无论结局是喜是悲，走过千山万水，我心里你永远是那么美、既然爱了就不后悔，再多的苦我也愿意背，我的爱如潮水，爱如潮水将随，爱如潮水，它将你我包围。我再也不愿见你在深夜里买醉，不愿别的男人见识你的妩媚。你该知道这样会让我心碎。答应我，你从此不在深夜里徘徊，不要轻易尝试放纵的滋味。 老师你本来就在香港即起步啦，亦都好熟悉香港嘅乐坛啦。好啦，到你93年去到台湾，你初初点样走入去佢哋嘅音乐圈嘅？因为咧，你其实都编咗好多好家传户晓嘅国语歌嘅，即系譬如走过啊、张信哲嗰啲别怕我伤心啊，其实都系你编嘅。 好啦， 你初初点样打入去嗰边嘅音乐嘅世界先嘅咧？ 因为嗰阵时我走之前咧，佢哋 台灣人次次落嚟香港揾我噶啦。 哦， 好似嗰啲明明表啊，李宗盛嗰啲明明擺布或者先係咪係我做噶？ 係， 即係張少哲嗰、那個歐炒税啊呢啲呢啲係咪係係我同佢哋編噶嘛？所以佢嚟咗香港咁嗰陣時，我去台灣咧就我簽咗俾鋼石啦。 哦，因為一早已經同阿唔同啦。阿段生啊，李宗盛大哥啊，呢啲已經識曬噶啦。 係啦，係啦，就佢同佢哋一直一路合作。咁啊，收尾咧，我個 contract 完咗啊，得兩年咧，跟住咧就根本嗰陣時咧係得一個編曲家嚟噶。不過咧 ，at the end， 我發覺佢哋監製咧，佢 mix 嗰陣時咧，佢個 mix 個方法咧又唔啱我啦。 有咩唔同咧？ 因為佢哋一擺個歌手同埋擺個編曲咧，乜都唔喐噶。總之咧，個歌手最大。 哦，即 focal 系， 哦， 最紧要系咁样， 哦，即系听到人声， 系啊，净系人声最紧要咯。咁、 哦、 我咧就因为我好嘥好多心机写好多好细心嗰啲嘢，系啦系啦 details 咧，咦、我听唔到，点解听唔到啊？我话，所以我话。诶、我嚟啦，咁、我话我做监制，所以 that is how I became producer。 后边就变咗你做监制啦， 系啦，因为我觉得 mixing 咧，你系要知道点 shape 噶，你要知道，譬如有个小提琴喺嗰度，你听唔到个弓啊，点解听唔到个木嚟噶嘛？你个木声嚟噶，点解听唔到个木声嘅咧？你明唔明啊？所以即系好细心。即係好多嗰啲痕絲嘅地方， 仔細嘅地方。 啊，呢個問題都問得好好啊！因為咧，我哋細個咧，即係都係唔知咩叫編曲啦。咁總之啊，有啲聲啊，就係編曲啦。但其實咧，當中有一個好取決於首歌嗰個 presentation 係點嘅，就係究竟人聲同埋音樂聲嗰個 balance 係點，或者唔同嘅樂器。 Exactly 嗰個頻率，即係都好緊要嘅。 邊個決定嘅最後 producer？ 即係又唔係你嘅咯。 即 係 我咯， 即係後嚟你轉咗， 後嚟先係啦。但係早期都唔係，譬如喺香港嘅時候都唔係你決定 係啊 點樣 mix 嘅。 因為所以咧 ，swag 嗰陣時咧，最緊要歌手啊嘛，因為要買歌手啊嘛。咁個音樂咧就擺咗喺度，佢哋唔明，因為個音樂咧係要喐噶嘛，有時啊會大要細咯，即係咁嗰啲嘢。 融合埋歌手嗰把聲。 係啊，係咪？ 係 係咯，呢樣嘢個 presentation 同埋個音樂後邊咧。佢彈緊嗰啲嘢咧，係同個歌手有關㗎嘛？所以點解我聽唔到嗰啲嘢咧？咁我咪好猛咯，咁我自己做咯。 我想問，其實台灣即係嗰個年代嘅嗰個做法，係咪大家都係好單一地？我為咗要突出歌手，後面是但啦咁樣嘅，即係已經係嗰個玩法已經係定咗係咁樣㗎啦，咁咧 係嘅，多數同埋唔係有時咧，因為有啲監製咧好明嗰個歌，不過佢哋唔明樂器啊。They don't understand orchestration, you know. 所以佢對佢哋嚟講咧，聽到個人聲啊， 就夠啦。 佢唱到個感覺啊，咁就即夠啦。 哦， 不係要成件事噶嘛 ？That's what I'm saying. That's why you see the artistic value. 嗯， 不但止個歌手咧，呢個係同佢有關噶嘛。 係個音樂。 Everything you write is because of this. You know, you to enhance. 嗯， 點 提升佢？ 係啦，呢個係嗰個 support。 係咯， 即係 everything is。We're doing this for the reason of this singer. 就呢样嘢 to support it to make it more beautiful. 系就唔系话纯粹拱大呢把声就算嘅。而家仲有几多人识得你呢套武功嘅咧？ 都有嘅。不过我点讲？我都系死都要即系揽住。点讲？总之 ，I love what I'm doing、嗯。即系嗰啲细心嗰啲嘢，好细个嗰啲 details 咧，我系要。執正嚟做，然後即係我係時時同 engineer 嗌交嘅，即係因為 engineer 嗰陣時咧，監製唔係咁明音樂噶嘛，啲 engineer 咧佢揸曬 fit 嘅，個監製唔識噶嘛， 哦， 得喎， 係啊， 咁 係啊， 今日冇啦咁， 哇，啊咁熟嘅你講嗰啲嘢， 係啊係啊，好多呢啲咁嗰啲嘢噶，你唔好理我，我總之我係咁樣噶，所以咁我咧就因為我係識噶，係咁 你加唔到我。 你呃唔到我噶啦， 哦，所以你就会同个 engineer 拗啦， 系啦， 声咁吞啊，咁推。 喂，有时佢要咁样，不过佢唔明。In terms of sound is right, but in terms of music is not right。 因为其实都摆咗好多心机落去整到个 music 好靓。 我俾你一个例如，即系我嗰阵时我去咗，我喺 London 录音，OK， 我已经写咗个谱啦，我十点嚟到。咁佢 engineer 已經 set up 咗嗰啲 mic 噶啦。總之佢問我 ，Can I see your score？ 咁我俾佢睇啦，喺 London。咁佢 set up 咗噶啦，成個 orchestra 會未嚟嘅十點半。 咁佢一睇，佢一睇我个 score， 哦、oh, ，I see， 哦、，please give me 10 minutes。 哦，再转个，哦， 嗯 ，you see， so because they understand the frequency， 系， 同埋我、那个我可能我嗰、那个我嗰、那个我嗰个 orchestration 咧就唔需要嗰个频嗰、那个嗰、那个 frequency 啊嘛，咁、所以嗰、那个、不过佢用咗、那个 mic 咧系一般系咁嘅。就砰砰聲嗰啲，咁我唔需要嘛，咁咪越轉咯。 轉咗啦， 哦、yeah, oh. ，see that is what you call professionalism。 嗯，哇，呢啲真係 呢啲大師嚟噶，其實你同另一位大師合作緊係。 帶着你美麗的愛情，來打動我的心，在我青春尚未褪色前，請與我見面。带着你坚定的爱情，来守住我的心，在我心尚未憔悴之前，请与我见面，用你最深情的眼睛，此情让我清醒， 你都同好多好優秀嘅歌手合作，特別有一個好想問，因為佢即係之前離開咗啦，你亦都同佢做監製啊，寫咗都就係阿 Coco 啦。不過你同 Coco 嘅合作點樣咧？阿老師， 唉，好，我哋係真係我寫咗成廿幾首俾佢啦。I wrote a lot of songs， 同埋我都寫咗一首係俾佢三姊妹一齊嘅。所以嗰陣時佢啱啱開始嗰陣時咧，我嗰陣時係同 Sony 台灣啦。同埋阿 Coco 咧嗰陣時咧就好 sweet 啦，好聽話，佢係真係唱得好好，佢音準都好好。你有冇睇到我上次攞獎 RTHK TVB 就跟住佢又 endorse 我咧，佢又講啲説話，你有冇聽到？ 即金曲獎嗰個頒獎禮 ，last year 即係我攞咗嗰個 Lifetime Award 嗰、那個。 Anyway， 佢阿 Lam 都有講 Sally 買阿 Coco 啊嘛，因為我有同佢哋合作。 係 阿 Coco 咧就佢就話翻我即係佢話，因為我係好嚴重，我個耳係即係好靈， 聽得好 sensitive 係。 佢話佢已經未走音，佢都知佢咪就嚟走音，我已經知道啦。所以佢話我個耳仔係特別最嚴重嘅，最嚴格。 哦， 係。So anyway， 我同佢合作。Everything 其實好愉快、，very very 好 happy， 同埋即係我係捉到佢嗰個感覺咧，因為 she's 一個 style 咧，佢係 R&B， 不過咧佢又唔係好 black 嗰種啊，佢係比較 sweet， 然後即係可愛咧嗰種嗰種可愛嗰種感覺嘅，所以我作俾佢like I will 做一點啦，嗰啲 我九一點下。 就嗰啲咧就好，同埋真相见到你啊呢啲咁嗰啲嘢，嗰啲歌咧就好 friendly 啊，好 friendly 嘅。 红酒的香气以空气中四处飞，独自在淡上美园微微，息间想起你，也许该再聚，共聚一起，这夜深。天色多么美，你心里躺也兴起，盼再次温馨的相对，可知作对，可知我泪，可知我泪结在闹情绪。 系 Coco 李文啊，亦都系大彼得老师嘅写俾佢嘅作品《真的想见你》啊！啊，以前我通宵好中意播呢首歌啊！ 阿一哥行咗入嚟啊，佢应该系觉得好好听，所以冲住入嚟。 哦，系啊，我争啲跟住一齐唱噶啦。 你系咪有跟《爱如潮水》？ 我《爱如潮水》梗系有啦。我都系要抄水。 好嘈啊！头先。 英式英语一分钟 with 萧叔叔。 Daily dose of British English with Uncle Seal. Ladies and gentlemen, boys and girls, it's Uncle Seal again. 今日咧同大家讲一个英文嘅连音嘅问题。我哋成日都讲啲音，好多时候讲嘢嘅时候咧系连埋晒一齐，但系有时两个音黐埋一齐读咧，系会将个音变咗嘅。咁我哋最常听到嘅，譬如我 Can I help you? Help you, pew, pew, pew.个 help 嗰个 p 楞埋个 u 嗰个就会楞埋变成 help you， can I help you， can I help you， or thank you 个 k 音楞埋个 u 变成 thank you。今日想同大家讲咧，都系同个 u 有关嘅，就系咧 w h e r e 边度 ？Where is your something？ 讲得快嘅时候咧，系 where's w h e r e apostrophe s 跟住 y o u r。快嘅时候 ，where's you, where's you, where's you, where's you, OK， 嗰个 Z 音咧，将佢会黐埋落去个 your 嗰度，就变成 where's you。譬如话你支笔去咗边啊 ？Where's your pen? Where's your pen? Where's you, where's you, where's you, where's your pen？ 咁就唔需要读成咧 ，where is your pen？ or where's your pen？ but where's your pen？ where's your pen？ 咁听落去咧就省时快捷，听落去自然。这个呢个就是 Z 音扔下去的 U 那个 U 的读法。我们下一集呢再讲多一点。 各位听众，如果有任何跟英文学习有关的问题，欢迎到我们的 IG Uncle SealOTHK 留言，又得也可以 DM 小叔叔。 有请今个星期的嘉宾，殿堂级音乐大师鲍比达。 有一個 experience 咧，就我哋喺洛杉磯錄嘅，咁咧就有車咧，就嗰個老闆嗰陣時咧就話 Chris， 佢因為冚唪唥啲歌咧，就佢中意好中意料噶嘛，就咁佢話嚇嚇，咁佢話有一首歌你作一首比較 Chinese 俾佢，每一次想你， 每一次想 哦， 就嗰個咧就佢話。千祈唔好俾佢撩， 我即系唔好，你系 我话唔得噶，佢话唔得，我哋试一次。嗰次咧就我哋去洛杉咁，我顺便咧就同嗰啲乐手好好高级啊 ，Nathan East 又喺度啊，好好好，即系 Michael Jackson 嗰啲个班底嘅。咁我同佢录咗佢嗰个唱碟啦。我录嗰阵时咧就录呢首歌，因为佢嗰晚咧我哋听日咧本来要翻去香港噶啦。咁我喺洛杉就同佢做呢个 vocal， 哇，唱咗11个钟。 因为 佢要料，要料啊， 因为佢习惯啊嘛。系啊，如果一唱啊 ，no， 佢一定啊，真系要一个一路，即系要 straight 啲嘅。 系， 其实佢我知道佢好唔顺气 嘅。同埋应该唱得 同埋咧 苦噶嘛，系嘛？ 佢真系冇去厕所噶，厕所都唔去噶。She's very, I know she's angry. You know, let's get this done. 即佢入边咧就系咁，同埋连埋我嗰、那个嗰阵时咧都未有个，即系嗰个 engineer 咧揿到佢啊，哇！佢直情佢呢度咧直情痛晒啦。原来喂，因为十一个钟头咧一路 NG 一路 NG 一路 NG， 哇！揿到手指都痛。 一个钟就 straight， 系、哦、OK straight。所以嗰次咧系一个好深刻一个 experience 同佢。做一首歌， 呢、這個效果很好啊！每一次上嚟 啊，係好好噶。 咁啊 ，Coco 後來話你好嘢 ，Chris 啊，雖然我 唔知啦， 雖然我當時好 angry， 但係出嚟 而家好 happy。 我發現每一次想你，整個人好像陷入深深深海底，没有黑夜，白天分解。时空一直听到心跳频率声音，每一次我想你就会发现更深一层了解自己，许多事情只是口头上说的轻松而已，但心里记着牵挂爱你就可以，还是爱你，第一次我对自己感到无能为力，离开你是我一生最笨的选择，最糟糕的决定，每一次想你我都会忍不住责怪自己，我还是只有你。 有一个有一次我唔记得咗嗰个 artist 个名，佢系香港人嚟嘅。去台湾嗰阵时，佢唱歌，咁我教佢咧，好似唔系几 like 嘅。跟住我讲几个说话，闹佢少少啦。咁我觉得佢可以唱到噶，不过佢因为佢个态度有啲少少 defensive 噶嘛，系咪咧？ 呀，佢系。He's an artist. You know what I mean? You know, but that doesn't mean anything. My job is for you to sing the song properly, not because who you are. You know, 我係咁樣嘅，一係一，二係二。But 收尾咧，佢唱完咧，佢都話 ，It's the best song he ever sang. 哦，佢其實佢都好尊重你，即係知道。 At the end， 係係。 At the end， 其實 中間。 At the end 啦。 中間其實都係好 angry 咁樣啦。 At the end， 係啦。喂，嗱，點都要講多一個先。嗱，呢個咧就好重要，因為咧，我好多時咧，我聯想到呢位台灣嘅歌手前輩咧，就好容易就會同阿鮑老師一齊聯想，就係蔡琴姐姐。 嗯。 你點樣開始同佢合作㗎？ 有冇令到佢 angry 咧？你？ 我有啊。 係啊。 哇！這個故事就真係不得了啊！這個 係佢 angry 嘅， 我覺得 I was very angry， 你 angry 啊？ 哎，講唔講得出嚟㗎？ 睇下點樣你講先啦。 着量係。 不過我哋今日 OK 咗㗎啦，即係 we forgot about everything。蔡琴咧，你有聽到有冇聽過《知遇》啊？嗰個單時候真嗰個 album 啊 ，very 好好聽，係好好聽 ，very wonderful album。其實咧。我第一次碰到蔡琴咧，其實佢揾我嘅，咁佢揾我咧嗰陣時咧就因為咁啱咧就同過妥嗰個劇場 啊 嗰個 theatre 咧要做一個 musical， 咁佢介紹嗰個導演俾我，嗰次咧好成功，所以我寫咗成個 musical 俾佢，成個 musical 我覺得係叫做《千雪杯一場》，it's really wonderful， 好好靚。如果你問我咧，就我覺得咧。最好的歌手咧，係蔡琴， 又係 Francis Yip。 哦，嚇個原因係咩 ？Because they are really singers。 嗯， 因為 I feel， 因為我係伴奏嗰鋼琴咧，我去邊度咧，佢係聽緊我個手指嘅。 哦、 oh. ，We are talking actually。That's why 蔡琴知道咧。I'm always talking to your fingers, Chris， 即係咁樣。所以嗰個注意咧，其實咧，我嗰個係 one take 嚟嘅，你唔信？我哋係一日錄曬成個唱碟嘅，呢個又係一日嘅。 啊，即係後來就即係預見嗰只啦。 一個咧就注意單出嚟時候，嗰個係一個 musical 咧，我係得一個鋼琴彈嘅。Anyway， 嗰陣時咧就同佢合作咧，即係我覺得 it's really 好易咯，因為佢係真係一個好 professional。我點彈佢又一路跟，同埋我個人咧就我好憎人走音嘅，不過咧， 但係有時好難嘅喎，老師。 老師啊，老師，我唱兩句歌俾你聽下。 老師有陣時可能突然之間真係， 所以 原因就 所以我嗰啲 artist 咧 ，like Coco 啊呢啲一定冇得一定 OK 嘅，然後即係 because 即係最夾嘅啦，因為我以 I have 100% perfect pitch 嘅， 係啊， 所以。我对呢啲歌手咧就系最啱我，like Sally 啊，印尼啊 ，they're all perfect， 罗文啊 ，they're all perfect， 即系我系受唔到啲人，我弹紧个 chord 咧，佢系唔即系唔系唔啱音嘅，我真系受唔到啊！我觉得你系咁样唱咧，就你冇唱啦， 系。 好彩我冇加入乐团啫。咁同我蔡琴姐姐发生咩事咧？ 唔系 ，anyway， 即系我同佢做咗呢个碟， 系 遇见。 預見係 點知咧？其實咧，我哋本來有一個 case 咧，叫我寫一個 New Age 俾國內有一個主題曲俾佢。咁我作咗，佢話要 New Age。不過咧，那個問題咧，嗰一次咧，嗰晚咧，我編緊嗰個歌咧，唱片老闆喺度。咁佢話你咁樣編唔啱喎，即係冇乜市場喎。呢個係唔係 New Age 喎？不過咧，因為國內嗰個導演咧。佢有個畫面噶嘛，係要一定要 New Age。不過個老闆咧同我講唔得，你要做生意啲， 哦， 即係要 pop 嘅。係，咁啊死啦！咁我跟邊個咧？咁我跟老闆啦，因為佢喺我隔離， 係咯，佢俾錢噶嘛， 俾錢啊， 係啦。 OK， 跟住咧佢叫我編啦，咁我編咗出嚟，點知咧俾到嗰邊啦，俾到蔡琴同埋國內呢邊咧，好唔 like， 好唔直情係。封咗个歌，佢根本咧，佢唔中意成个 presentation。OK， 咁 after one week 咧，点知咧，我喺个的士咧喺台湾咧，听到一模一样个歌咧，不过唔系我编嘅，我唔知啊，又变咗 New Age， 又唔系我编嘅，咁你嬲唔嬲啊？点解会变咗咁嘅咧？我再问啦，唔听，冇人听我电话 ，so 跟住咧，不但止咧，就我呢个之后咧，我有个 contract 咧，系两个唱碟嘅。咁點知咧？聽講 after 2-3 weeks 咧，佢咧入錄音室，不過唔同監製咯喎。咁我個 contract 點咧？你明唔明啊？即係本來係我噶嘛，即係我哋係有 contract 噶嘛。咁我咪嬲咯。OK， 咁我發誓我以後唔同你做嘢。咁點知咧？佢哋有一個歌舞劇，個導演係一定要我做喎。 係啊。 咁我話我唔做，跟住佢上嚟。佢睇睇我嘅 schedule， 呢度有啊，有 期喎， 系咯，有期喎，我话唔做，点知咧咁收尾咧，咁佢话系啦，好 ，OK， 我做，我唔同佢倾偈，你同佢倾， 系， 所以我哋嗰次咧好细路哥咁，我好细路哥， 唔同阿蔡琴姐姐倾偈， 嗰个情况好怪嘅，嗰阵时咧就我哋排练啦。咁佢喺你呢度啦，佢话俾个导演听，你话俾佢，我又喺度啊，可唔可以话俾 两个话啦？ 咁即系咁样，我咧有嘢想话俾阿老师听，我就唔话俾你听，我就同刘伟恒讲，喂，帮我话俾阿老师听，我唔中意嗰个音，叫佢转一转。 唔系啊，佢就佢话可唔可以快少少啊？咁啊，导演你喎，个导演你嘅，我隔篱嘅。蔡姐说可以快一点，我咁我话 no， 导演咧又翻嚟讲啊， 佢话 唔， 但系其实大家系睇隔篱嘅啫嘛， 所以成个演唱会就系咁落去， 哎呀， 好失败 ，but I did my job，I did my all the music， 不过我觉得咧，我哋系真系 you know really we were kids you know at that time， 收尾。 唔記得咗呢樣嘢啦，都 跟住 friend 翻啦，冇事啦， 冇事。 你哋兩個都係 artist， 真係有 大家 artist 同埋 artist 之間有時都有啲有啲執著， 同埋大家都好小朋友，其實好多 artist 都係好細路仔 啊。唔係啊，啲 at the end 即係我自己都諗，唉。即系嬲乜嘢？因为咩 ？Life is short， 同埋，我觉得好难得。蔡琴 is the only one， 即系我觉得系真系一个系好好一个歌手。 系 咁啊，为呢啲咁小气呢啲嘢，算啦。 同埋，就算大家当时唔系直接肯同对方倾偈都好，喺演出嘅时候，佢都仍然系听住你嘅手指，同你嘅手指喺度倾紧偈噶嘛。 你先至发现啊，呢个劲 啊，真 呢个 partner， 呢个真系劲啊，系 即 系搵唔到嘅， 系啊，搵唔到嘅，因为我同好多好多歌手同佢哋伴奏过，佢系唔同嘅。You know, because they will float with you， 系， 然后即系同你一齐行嘅， 系， 原来 like that。 系 啊，呢、這个只有老师先明白，因为我哋唔识啦。 我觉得拍档系好难揾嘅，但系即系好，亦都系好幸福地可以揾到呢一个咯。 系啊， 所以冇办法，细路仔呢啲 嘢。好似我同佢做嗰个有一个单色小镇嗰个 musical 系得一个钢琴嘅啫，成个 concert 冇拍子噶嘛，冇 click 噶嘛，冇鼓噶嘛，你去边度佢都喺度。 嗯， 你明唔明啊？所以我哋大家 we are just。Floating together, you know,、it's wonderful. 即係嗰個 that is what you call professionalism. 係，因為我諗蔡琴姐姐嗰個感覺同阿老師都係一樣啊，即係佢都會覺得我去到邊度，你個琴都係喺佢身邊。 啊，有次揾次問下佢先，係 咪 睇單嘢先啊？點解你唔去講嘢？ 係啊，阿蔡琴姐姐會短期內會唔會嚟香港？如果佢嚟咧，老師你話俾我哋聽，我哋都想同佢做訪問。 我聽講佢係 都在香港喎，係啊， 係 啊，我今日 五月佢有三場啊，喺 係啊，佢嗰日上。都姐嘅节目啊，系啊， 系喎， 我打俾阿都姐问一问佢。 系啊，老师你咁你会唔会同阿蔡琴姐姐，譬如私底下会唔会大家都约出嚟玩下 合作啊？ 我唔会啦，即系我唔会阻住佢啦，即系有得佢，即系我唔会。 你有自己你嘅音乐会啦，系啊。 午夜的收音机轻轻传来一首歌，那是你我。都已熟悉的旋律，在你遗忘的时候，我依然还记得。明天你是否依然爱我？我早已经了解追逐爱情的规则，虽然不能爱你，却又不知该如何。相信总会有一天你一定会离去，但明天你是否依然爱我？所有的故事只能有一首主题歌，我知道你最后的选择。所有的爱情只能有一个结果，我深深知道那绝对不是我。既然曾经爱过，又何必真正拥有你？即使离别也不会有太多难过，午夜里的旋律一直重复着那首歌。 Will you still love me tomorrow. 所有的爱情只能有一个 深知道，那绝对不是我。既然曾经爱过，又何必真正拥有你？即使一别，也不会有太多难过。午夜里的旋律一直重复着那首歌。 真系估唔到两位大师啊，都有过一段咁有趣嘅，都唔知点形容啦，当瓜葛啦吓。 我突然间谂起，咁我哋嘅节目里面有冇啲大师有噶？ 阿、啊、一哥啊，平时睇你个人就即系大癫大肺大人有大量啦、啊，你有冇试过嬲人嘅咧吓？我哋两个你唔好问啦、啊， 喺边度先？ 唔系即系喺任何咯、 啊，有 你有冇试过嬲过人 的？有 啊有佢有， 即系你会好似阿白伟达老师嗰啲咧？你同阿蔡琴讲 哦，咁啊未去到咁尽，唔系就算我嬲人，我都未去到咁尽，我系兜去兜面咩啊咁嗰啲嚟。 我会嘅，我系个底线好高嘅，但一过咗底线之后个火系会好大嘅。 唔系，但系佢嗰啲有冇讲嗰啲？即系譬如我哋三个喺度，我同阿刘伟恒就唔妥嘅，咁然之后我唔直接同佢倾偈。阿一哥帮我话俾佢听，叫佢帮我播《焚身以火》，咁样跟住你就话系啊，阿队长啊，阿琴话播《焚身以火》，即系咁样讲。 有试过呢啲啊？有冇？唔系，即系唔系大家唔喺同一个空间嘅。 但系喺同一个空间、啊， 同一个空间就未试过。 喂，呢、這个好劲！ 但系有试过做传话。吓，你哋两位唔系交，我成日都要传话噶啦， 系咩？ 唔系， 我哋唔会同罗生闹交嘅。呢、這个年代 有嘢，呢、這个年代 以 前有嘢， 以前二台嗰啲唔好计啦。 即系有俾人扫咗过嚟咯，唔系，我亦都过嚟呢边啦。 即系有嘢要表达嘅时候，咪阿一啊，同佢哋讲声咩咩咩咩咩，哦好啦，咁啊，咁我上到去敲门，咁又嗱唔做呢个就太大就未到嘅。 唔系即系唔系啊？系头先阿爸比较老师啊嘛， 系啊系啊， 得唔得？咁个就会行上去敲门，监察就咁嘅，我 胡 世 杰 啫，当阿 Tony 先啦， 真系惨啊胡世杰， 有啲咁嘅情况发生嘅，咁佢两位咧就想咁样。咁你会想自己同佢倾定系点啊？哦，咁你帮我同佢讲啦。哦，好， 呢度有啲咁嘅嘢嘅咩？ 有做过 记得咯，但系你 personal 嘅嘢嗱，唔好讲呢度啊， 系， 唔好讲我哋啊，有冇你有冇你一哥咧？ 但讲我哋好听啲， 因为一哥咧， 听众好想听。 喺我眼中，一哥系一个比较。即系我好少见啦，一个 人嚟嘅， 我未见一个忍耐能力好高，我未见过一个发脾气嘅， 我都未， 我咁我亦都冇听过争一个人嘅， 唔系，你系一个唔敢喺我哋两个面前发脾气啊？ 我唔系，因为工作场所我自己觉得系永远都有利益噶嘛， 系。 即系我今日得罪咗呢位监制，但系我难保 嘅山水有收获 啦。咁所以我好少喺工作场合系同人结怨嘅。 哎呀，咁我要向阿一哥即系拜师。 但系如果话私底下，即系例如一啲大学同学，有啲系真系会嗌过一次交之后就老死不相往来。 唔系你有啊？你有同有啲人嗌咗交？ 我嗌完交之后补飞，你唔知啫。 系咩？你同嗰个团体补飞咩？ 梗有啦，梗有补飞啦。 系咩？你补飞？ 今日语气重咗少少，唔好意思咁样。 但 系 你冇 再， 你冇再同嗰个团体合作喎、 哦，有开一日俾你讲啊， 冇， 系，我哋转头翻嚟咧，我哋有沙里哥啊， 系沙里哥， 依家翻嚟再讲。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晚上九点半，由郑浩景报道新闻。行政长官李家超话会继续向中央争取更多惠港政策，希望将访港内地旅客购物免税额提高，增加他们的购物意欲，进一步刺激零售市道。零售管理协会主席谢优安仪表示，增加内地旅客免税额措施对零售业非常重要。他接受訪問的時候說，最理想的是與海南政策看齊，即是每名旅客的每年免稅購物限額達到10萬元，令到香港可與海南公平競爭， 认为可以循序渐进，先将访港内地旅客购物免税额增加至30,000元。对于政府宣布下半年推出超过100项盛事，谢邱安仪话：协会欢迎措施，零售业联同旅游相关行业，包括餐饮同酒店业，不断研究点样将人流转化生意。教育局公布高中经济科改革方案，包括学生可以选择不修读选修部分，文凭试只系答必须部分，只是答必修部分，亦都有機會獲第五級成績。有關安排計劃在2025-26學年中四級推行，即是適用於2028年起的文憑試。課程發展議會、香港考試及評核局、經濟委員會主席鍾偉德表示，改革是希望可以改善考評及課程，同釋放空間給部分能力較弱的學生，以照顧學生的個別差異。他說相關安排亦都有參考其他學科的改革方案，又相信新安排能夠讓教師更有彈性應付不同學生的學習需要。新加坡航空一架原定由倫敦飛往新加坡的客機遇到劇烈氣流，在曼谷一個機場緊急降落。路透社引述曼谷機場當局說，一名73歲英國男乘客死亡，懷疑是心臟病發作，另外有7人頭部受傷，情況嚴重。新航就指有18名傷者留醫，另外有12人在醫院接受治理。財經消息，道瓊斯指數報39,812點，升5點，標準普爾500指數報5,302點，跌6點。美元對其他貨幣賣價，港元7.804，日元156.17，瑞士法郎0.91，加元1.366，人民幣7.236，英磅對美元1.271，歐元對美元1.086，澳元對美元0.668，新西蘭元對美元0.611。倫敦金每安士買入2,427.38美元，賣出2,427.63美元。天气方面，预测本港多云间中有骤雨同几阵雷暴，听日部分地区雨势较大，气温介乎25至28度，吹和缓东至东南风。展望随后两三日仍然有骤雨，星期四稍后至星期五骤雨较多。依家气温25度，相对湿度94%。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FM 926。 香港电台第一台， 以市民心为心， 以天下事为事。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劳工处工商雇员复康先导计划已经扩展，除建造业外，亦涵盖饮食及酒店业同埋运输及物流业，提供私家复康治疗，仲有个案经理跟进支援，收费都系同公立医院嘅一样，帮工友快啲好翻，重头工作。即刻打2293-7000了解更多。 水务署供应嘅食水可以安全饮用，但系大厦供水系统嘅状况会影响食水水质。参加大厦优质供水认可计划，食水管理系统评估大厦供水系统的潜在污染风险，再制定和执行相应的控制措施，例如定期清洗大厦储水箱，可以保障大厦食水安全。想了解详情请浏览 wsd.gov.hk。 瑞文啊，拿住个仔套校服做咩？都未到九月升三年级。 咪就是咯，啲校服都唔襟着嘅，细杰一个学年都未过，已经着到成串梅菜咁，想攞去回收都唔好意思咯。 唔使怕，今个星期我请嚟环保校服工厂嘅创办人，讲下佢哋点样改变校服嘅制造方式，令校服更加环保啊。 而我就请嚟大自然保育协会，分享下点样运用自然方案应对气候变化。 星期六中午12:03，香港电台第一台有我胡世杰 同我郑瑞文。 大气候， 哇！真系日头冇讲人，夜晚都冇讲人，一讲即刻胡世杰出嚟。 系啊系啊， 佢听到噶。 系啊，帮我同阿胡世杰讲，叫佢唔好夜晚行出嚟。 好。 听众真系中意我哋讲呢啲噶，今次捉 虫，睇下何生可白可嗰啲算啦。唉，我哋呢啲未够清算、 哦。我以为何生系何亨添。 唉，啊系 啊。好，我哋今日咧就琴日播咗啲即系 Lam 歌， 系 我哋拣咗啲极品啦。咁今日咧我哋梗系要播翻阿莎莉姐。我哋其实生日流程咧就除咗即系今次有啊，因为有啊白伟达老师嘅访问之外，播得多啊，我发现咧其实我哋唔系咁经常咧就播阿莎莉姐姐嘅歌噶。 要唔要解释一下点解咧？ 哦，其实冇咁啱得咁巧啦，系我哋好多歌手都唔系成日播噶。 例如咧。冇嘢啦，我哋又跌咗落去呢一个陷阱位啦。 我唔会接你嘅。咁啊，我即系勾翻起好多回忆，因为今日即系剪呢个访问嘅期间，就听翻好多莎莉嘅歌啦。 其实好多都好听嘅， 好多都好好听嘅。而且有一啲咧，就系我细细个听嗱，因为我中意应该咁讲，我谈不上即系佢系我唔算系我偶像级嗰种啦。 因为我哋成长嘅时候咧，莎莉好似个大姐姐咁啊， 系啦， 即系唔系。完全中我哋嗰個 位啊！佢嗰啲歌係比較成熟嘅，即係譬如嗱，零時十分喺我細個就係非常 hit 嘅，但係我覺得已經係即係我嗰陣時已經好明白咩叫聽出耳油啦。咁已經去到耳油級嘅地步，咁我係祝福後面嗰啲更加唔好講啦，係啊。咁嗰啲咩有啲歌我 呢啲全部都係聽眾好中意， 我知啊，咪所以我聽出耳油咯。譬如佢曾經好 hit 嗰啲，譬如咩我要活下去嗰啲咧，我又係即係聽出耳油嘅。啊，反而有一首歌咧，就有一个同学仔啊，咁啊，佢系细我两年，即系假设啦，我系读紧小学四年班嗰阵咧，佢系读紧小学二年班，但系佢系好中意叶倩文嘅，咁佢就成日咧就攞住一啲叶倩文嘅歌就推介俾我听，系嚟到呢一首就哦，呢首歌真系好听。其实呢首歌咧我都好耐冇听过，甚至乎我怀疑我系冇播过嘅，但系今日即系听翻咧，好有 feel 喎。 哦， 呢首 《美梦寄生中》 应该冇播过噶，但系呢首歌系曾经何时我系最中意莎莉嘅一首歌嚟噶，唔知点解， 当年都有拍呢首 歌，我 记 得个 M V 噶，系啊，都系大头唱啦，但系佢英文好好听噶。 清早的清风，曾见过你我相拥，深宵。 Yeah. 是我自己最喜欢的其中一首叶倩文姐姐的歌，歌名叫做《美梦记心中》。 好啦，轮到小弟啦。 今日其实我想讲少嘢先，因为咧阿一咧晨早啊，睇几点先？系今日啊，唔系晨早，晏昼嘅大概系两点三点零钟到啦，三点零四分咧，咁佢就send咗 message 俾我，就话喂。可唔可以幫我借一首歌啊？ 我前面有 baby 兩隻字， 係 baby， 係啦，佢就 baby。 呢個節目真係， 佢係人，佢係人都叫 baby 之間嗰啲關係好曖昧。 佢話 baby 可唔可以幫我借《焚心似火》？咁我好想應佢，我好想應佢冇呢首歌。 梁禮勤好中意捉呢啲字嘅，你唔好錯啊！而家 WhatsApp 可以翻轉頭改噶嘛？ 轉頭改添， 係啦，跟住到你，跟住到你啦。 佢一定會攞翻出嚟節目講㗎。 你 present 似火，同梁禮勤講，我知佢攞嘢㗎。OK OK， 你同佢讲先啦。 你会想自己同佢讲？ 你同佢讲啊！ 啱啱啊，刘生就咁讲。 佢讲咩咧？请问佢讲咩？你讲一次。 唔系我话，因为我做功课 research 嘅时候喺度睇 佢一定会回噶，真系。 你快啲讲啦，唔好搞佢啦。 睇叶倩文姐姐嘅一啲歌嘅时候，咁我记得最细个咧，应该系认识《潇洒走一回》嘅，应该又系。 可唔可以唱两句嚟听下？中间 空枪滚滚，应该又系，应该又系。屋企嘅一啲嗰啲国语九十九只经典嗰啲，然后其中嘅一只嚟嘅，我唔知系咪老翻啦。咁经常喺个 CD 机播嘅。咁但系如果你话我再睇，咦呢首啊有啲回忆，就系我早几年参与一套电影制作嘅时候，咁一班副导演喺度做紧嘢嘅时候咧，就有个副导演好中意喺度唱呢首歌。我吓，点解你成日喺度哼呢一首歌？佢话因为首歌嘅歌名。同个电影名好似啊！ 个电影名叫咩名啊？ 叫焚身啊！真系开心， 勇啊嘛！ 有份参与呢套电影嘅制作，所以我决定今晚你要播呢首歌。 你同阿一讲，唔好再提呢套电影 ，OK？ 同我烧咗佢。 阿队长话叫你唔好再提佢嗰套电影啦。 就呢首系嘛？ 系啊，都好耐冇听啦。 让火烧了我，燃烧我心，纵唱真爱警歌，人不顾身，让痴心去破破黄土。我真挚爱的歌，情浓些。让爱烧我以火。 揾嚟有葉倩文姐姐嘅份心已火啊！ 繼續啦， 係交俾你啦。 我揀呢個咧就冇咁多嘢笑嘅，阿一哥嗰個笑咗啦，我冇得笑嘅。咁但係咧呢一個咧係我其實都幾 all time favorite 嘅，即係如果係屬於沙莉嘅歌， 你唔係播祝福係嘛？ 唔係爭少少，因為咧嗰陣咧就作為學生妹咧，曾經有個年代咧，有一位咧好 man 嘅男演員咧，其實對於學生妹嚟講咧，都有一定程度嘅幻想嘅。而嗰個年代咧，呢一首歌咧就正正係佢主演啦，係啦。嘅一套電影，我唔記得咗係咪第一套嘅主題曲嚟噶，嚟啦。點啊？ 卡 Q 添。 點啊？ 就係你再講一次嚟。 好，我唔記得咗係咪佢第一套主演嘅電影嚟噶。 哦，呢首啊。 系啦，咁咧嗰阵咧，我哋放学嘅时候咧，成日都几个同学仔咧一齐叭叭叭叭咁样离开学校，好开心噶。睡在这对望眼中，呆住了我。难道就是爱动人心窝？看着映着闪闪眼波，令我想从新开始过，从亮了淡退的心火。睡在这对望眼中，擒住了我。流露着是爱，默然声波。我像迷住了的企鹅，在你身旁痴痴的坐。谁令我没法可想不捉摸？每点温馨温馨的感觉，在我心中心中。悄耳边轻奏着弦乐，睡在这对梦。就是爱动人心窝，看着现着闪闪眼波，令我想从新开始过，从亮了淡退的心火。睡在这对望眼中，擒住了我。流露着是爱，默然声波。我像迷住了的企鹅，在你身旁痴痴的坐。谁令我没法可想不捉摸？每点温馨温馨的感觉，在我心中心中。剛才講的那位風魔很多的少女 的演員就是鄭浩南先生了。講回這套電影，就是1985年上映的《愛神一號》，由林嶺東執導，葉倩文、鄭浩南主演，而 同一时间呢，郑浩南亦都凭住呢一套电影入围第五届香港电影金像奖最佳新人嘅提名。 呢首歌叫咩名话？ 迷话，好好听噶，我觉得。 系啦，好啦，咁啊，由于时间关系啦，我可以拣到阿飞正啦。呢首歌又系咧，细细个好中意，好中意。其实咧，我系识咗呢首歌，我先听翻个原曲噶。 哦，好少播，我都想拣 呢 首啊， 好好听。嗱，我覺得真係我講嘅嚇，唔差得過麥當娜嘅版本。 我就聽咗麥當娜嗰個先聽呢、這個，但係呢個都好聽嘅，同埋呢一隻 EP 係好正嘅， 好好聽啊！又係比較少喺呢個節目播啊。 仲有另一首歌添，麥當娜嘅係《衝動》喺同一張 EP 裏面。 他上到海旁再唱再唱。 Let it love Bonita， 全曲嘅系麦当娜。以前成日将麦当劳同埋麦当娜捞埋一碟，呢歌有冇捞埋捞错噶？ 仲 麦同埋马拉当娜， 麦当劳， 麦拉当娜 捞当归 啊！系啦，咁啊，呢个咧就系改编嘅版本咧，有沙莉嘅海旁独唱啊。一曲今晚要呢首喎， 哦系啊，呢首经典呢首。想起細個屋企的那些回憶啊， 99隻碟那些99元一隻100首歌那些 我不知道 實質有這首， 一定有這首， 你快點夾了 intro 先吧， 我這首真的要跟著唱啦 好長的 intro 繼續吧， 我只是認識中間的，你們不要逼我啦 你推給你唱吧，稍後給你好 嗎，那又不用， 好好好好，我想 聽，老爹有唱過 消失一回的，沒有 我交代俾你啊！ 天地悠悠，功课匆匆，潮起又潮落，恩恩怨怨。 点晒头咁样咧， 好似 rap 歌咁啊！一 系 一 系，系啊！连我哋新闻部嘅同事都系啊！ 一系一系， 我见到佢喺出面点头啊！ 好，听晚见啦，拜拜。